大家冇得意咧，点解突然间会转晒嘢？点解第三节翻嚟讲罕拔另一只咧，即系狮王啊，即系我哋叫咧呢个四大嘅僵尸。 四大狮王 系啊，点解突然间会变晒个镜又变咗？ 同埋大家留意下， 点解件衫又变咗咧？ 系得肥苏件衫唔同咗啊！你话系咪骑呢？你话咪唔专业咯？ 呢啲唔系唔专业啊？ 唔练气啊？啲 唔系练气，呢啲系污糟邋遢啦！即系我啲周身汗、周身臭咁样。 你唔使兜咁多啊！你睇下人哋啊嘉宾啊几专业啊！嗱，因为咧，不如解释下啦， 系 我讲咁啊。其实因为咧，我哋咧之前嗰两 part 录下咧，就出现咗灵异事件。啊！部機咧唔知點解突然間， 直情個鏡啊，個鏡頭就唔能夠連接落去個嗰個電腦， 冇呢啲咁嘅問題嘅 IP， 從來都冇嘅。 唔知點解我哋咧 Radio 999 Dog TV 嚟嗰度咧，就搞到人哋 花姐你都 機又壞埋， 你都做過呢類節目嘅監製啊，成噶啦，你都知啦，做親呢類節目。梗係多啲古靈精怪啊、神怪嘢啊， 梗係唔係啦？花家姐掂乜都信乜嘅， 有鬼故喺度嘅。 點解啊？ 我冇搞過啊，琴日 你冇搞過，無端端搞到我今日要翻嚟同你做呢壇嘢，知唔知啊？ 所以咧，嗱，大家呢個時空上有少少唔同咗啦。我哋咧其實呢兩 part 嚟緊呢兩 part 咧就係即係第二日錄嘅，所以啲衫係有啲唔同嘅，得阿肥叔唔同咗嘅啫。我係特登咧著翻件污糟衫翻嚟咧練氣嘅。阿 Stephen 都有啲汗味啊，所以 系啦，真系我唔得。 所以大家唔好介意啦，我哋而家暂时用住另一个器材顶住先啦。咁你会发现咧，画面上 同埋声画少少唔同步， 声画唔同步。 咁如果大家觉得唔舒服嘅咧，就唔好睇画面，听声得啦。 但如果你坚持一定要见到三条友坐咗喺度嘅话咧，你就继续咧。 如果你坚持见到想见花姐个衰样，你就继续睇画面啦。 哎呀，慢咗个动作。好，咁啊，我哋继续翻 罕拔， 我哋喺呢个劣境之下继续咧。強橫咁生存落去啦，咁啊當然大家亦都要贊助我哋呢一個護花行動，之後令我哋啲設備咧越嚟越好，唔好咁多咧塌 Q 嘅情況啦。 嗯，冇錯。 好，講完啦，廢話，跟住到阿 Stephen 講翻呢個係咪我哋進入第三大嘅？ 第二大。 第二大罕拔， 罕拔 就係呢個干旱之王。 係啦，即係佢旱災之神。 旱災之神。 係啦，咁其實佢本身啦，講罕拔咧就要講少少，即係講少少關於佢歷史嘅嘢嘅。其實咧。佢本身雖然話係四大殭屍之一，其實佢又唔係叫獅王，你去大家可以稱呼佢做獅后嘅。 獅后啊，係喎，佢係女嚟嘅，係啊， 係啊， 獅 女嚟嘅，係 雌性的。咦，好似係咪四個即係四大殭屍係唯一係雌性咧？係咪？ 係啦，因為其實咧正式嚟講，阿罕拔咧佢原名咧就叫女拔，係皇帝嘅女嚟嘅， 係 係啦， 係即係由佢化身出嚟啊？ 唔係皇帝個女啊， 係皇帝 個女， 我知 叫女拔咯。 唔係咁，我唔係好明，咁佢同佢殭屍有冇關 係？咁啊，而家咪解釋俾你聽咯。 唔好意思啊， 真係又唔聽書。 我問佢係咪化身出嚟？ 唔緊要。雖然好靈異，但我哋繼續。 係 係啦，咁啊，即係頭先都講啦，佢係皇帝之女。咁其實點解佢會變成殭屍咧？就話説係有段故嘅。咁就係話説皇帝同蚩尤啦，即係打仗 大戰啊。 係啊，大戰，即係咁嗰場咧就叫巨鹿之戰。係係啦，咁。皇帝同蚩尤打仗嘅时候咧，其实皇帝初期咧就节节败退嘅，即系俾蚩尤 hit 住嚟打嘅。咁身为皇帝个女咧，咁佢梗系担心自己个老豆啦。咁就抑郁成病，其实系因为佢本身咧就个身，即系话其实话女拔咧个身子其实都唔系咁好嘅。咁抑郁成病之后咧就却久病不起。其实连当其时皇帝身边嘅御医啊、巫医啊都话。女拔是冇得救的 了，弱石無靈。 係啦，咁啱啱之前又講咗，就係話敲嘅三個魂魄 係 走咗出嚟，即係解開，即係破咗個封印走咗出嚟。咁其中一個魂魄，因為敲咧係俾阿女娲同伏羲、昊天三個封印噶嘛，係啦，咁佢 收服佢啊嘛， 係啦，所以其實佢心心不憤嘅，因為大 報仇 係啦，即係我哋大家都係同級嘅神。同級嘅四大古神，咁你三個封印我，咁佢就心心不憤，好想揾呢三個人報仇，係啦，咁所以咧，佢其中一個魂魄咧就漏夜潛入咗去女拔嘅房，就侵佔咗佢嘅身體，係啦，但係咧，因為由於佢三魂裏邊佢淨係得一個嘅啫，咁所以咧，其實佢唔可以完全侵佔女拔嘅純陰之身，因為敲咧係純陽嚟嘅， 係 啦，敲純。敲系顺阳， 顺阳， 顺阳， 敲全阳啊， 系啦 ，OK， 黐线， 系啦，咁女拔，因为佢系女性嚟噶嘛，佢系顺阴之身，咁一个魂魄侵占唔到佢嘅，即系唔能够完全侵占佢嘅身体， 唔可以侵占咪交合咯，结合咯， 咁哈華曬都神獸嚟嘅， 係咯，咪結合咯，咪就係交合咯。 咁你咁講就超出咗呢個今次嘅話題， 唔 係 即 係 唔 係 結合，即係意思 獸嘅問題咯， 唔係結合，即係結合咯，係啦，個雲嚟噶嘛，係咯， 係啦。咁佢入侵咗之後咧，咁女拔咧個身體慢慢出現咗變化啦，咁開始身體嘅水分就流失，然之後咧就啲頭髮就開始脫落，就長出一啲白色嘅頭髮出嚟，跟住就指甲啊又伸長咗，咁同埋咧就。他擁有一種敲的特殊能力，因為之前呢花家姐都有張相 post 咗出嚟啦。 係啊，敲 咧係啦，敲咧佢本身佢身上咧會散發出好多火嘅，即係熱力嘅。係 啊， 係啦。咁佢呢一種能力咧就俾咗女拔。 哦， 係啦，即係入侵咗女拔嘅身體就女拔就得到呢種能力，所以咧女拔咧慢慢咧佢嘅身體咧就好熱啊，即係散發熱力啊，令到咧佢。行親去邊度，即係我哋講咧，方佢行親去方圓十里嘅地方咧，都會因為佢嘅熱力而蒸乾所有嘅水分。 咁咪慘啦！咁咪周圍咧， 所以就變咗個旱災啦。 係啦， 所以咪旱災咯。 係啦， 乾曬啦，全部周圍燒乾曬。 唔怪之咯。 喂，咁佢咪仲慘？如果周圍都咁樣，佢自己咁熱咁乾， 佢應該 BBQ 之神啊嘛。但係我覺得係咪先？因為變咗旱災之神。 咁因為呢個原因咧，咁皇帝當其時同佢嘅百姓就好頭痕啦。咁其實皇帝好錫呢個女嘅，但係就係因為呢個女變咗一隻殭屍啦。咁再加上佢又因為佢咁嘅原因咧，無可奈何之下咧，就將佢呢個女就漏夜運出城，就送咗去北方之地。咁所以咧， 咁所以我就聽過就話，所以話北方就話佢啦。我哋点解会咁咧？就系、是、咁干旱咧，成日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佢嚟咗，所以搞到咁干旱。 吓、啊，竟然系因为佢？ 系啦， 嗯， 系。咁但系其实嗱，喺古代啦吓，即系我哋中国古代嘅文化里边咧，其实虽然话女拔系旱灾之神，但系咧有啲民间嘅信仰都会拜佢嘅。 都要拜嘅， 系啦，因为譬如好似有啲地方咪成日洪水泛滥， 系啊系啊， 咁嗰啲即系一洪水泛滥嘅时候，反而系会拜女拔嘅。 哦，系、 啊，希望减少洪水。 系啊，佢应该如果黄河泛滥，佢喺嗰度咪可以蒸干啲水咪冇事咯。 系啦， 咁同埋咧，之前都讲过啦，即系前一 part 都讲过嘅，就系话。咪提过关羽呢个人嘅， 系啊，系关羽啊， 系啊，关羽点解会即系点解会被人封做神明而去供奉佢咧？其实主要原因唔系关佢个忠义事嘅，后期啲人就系因为睇咗本小说啦，咁就因为佢嘅忠义，所以就话拜关羽，即系拜关帝就系忠义啦。咁其实就因为系。当其时就发生了一段故事，咁就喺宋朝宋真宗嘅时候，咁宋真宗嘅时候咧就三年咧，即系连续三年都江寒，啊民不聊生嘅。咁宋真宗就好头痕啦，咁就揾当其时龙虎山嘅张天师问一问，究竟发生咩事？ 即系你师祖嚟嘅。 张 天 师，佢冇 当山，冇当山系，成日俾影响咗，成日俾影响咗，因为讲咗几云都系龙虎山，龙虎山，龙虎山，俾佢影响咗。 我已经记得啦， 啊冇当山吓，记住啊 ，Stephen 冇当山嘅。 系啦，咁问一问啊张天师究竟啦，咁啊张天师就话其实因为阿罕拔即系阿吕拔咧就作祟，系啦，咁就因为话说当其时阿关羽大家都知道啦，睇演义又好睇。即是看演義，即是小說啦，或者看歷史三國志都好啦，咁其實關羽是因為敗走麥城而被人斬殺的嘛，所以他是冤魂來的嘛，是啦，咁話說當其時的冤魂呢就長年寄居在龍虎山上面，是啦，咁張天師呢就派關羽去斬殺罕拔，是啦，所以罕拔呢就在這一場戰役裏面就死了， 哦，即是被關羽搞定了， 是啦，被關羽斬殺了的， 那關羽就升呢了，即刻就， 是啦，跟住宋真宗為了紀念他呢，即為了表彰關羽那個這樣的神武呢，那呢就封了他做武聖帝君，是啦，所以現在的人說拜關聖帝君，關二爺就是，其實就是這樣來的， 原來是這樣，我喜歡關公啊， 但是罕拔是一個傳說中的人物來的嘛， 是啊，傳說， 但關羽是真的人，真人來的。 其实他可以这样说，即是罕拔是我们说叫全史 时代所出，即是神话时代啦，里面的一个神话人物来的。 那你刚才说这件事是不是神话，即是神话来的传说，即是关羽斩吕拔，不是吕拔，罕拔。 嗱，呢個咧就係民間信仰出嚟嘅，係呢個關羽斬殺呂布，而姓咧做咗神仙，係啦，係啦，咁但係啦，其實話係咪真係斬殺咗咧？唔係嘅，因為嗱，頭先我都講呂布，佢之所以升為即係只需要變成殭屍啦，係啦，就係因為佢得到敲嘅力量，係 冇錯，係 啦，咁敲咧係四大古神之一。雖然關羽都好冇用，但係對於其實對於敲呢只神獸咧，其實關羽係 level 好低嘅嘢，係啦，所以其實咧佢只係斬殺咗項伯嘅肉身， 哦，即係佢嘅靈魂都仲喺度嘅， 係啦， 橫咁樣， 跟佢之後咧，話説咧，阿項伯即係呢個魂啦，即係侵佔咗敲，即係侵佔咗項伯敲呢個魂啦，咁咧就係俾張天師收復咗嘅，係啦，咁就。喺即系佢张天师收复咗之后咧，就其实因为龙虎山咧后边有个井嘅，佢就将阿项伯个魂魄，即系项伯个魂魄封咗喺个井度。 咁咪即系阿关羽同埋项伯嘅魂都系喺上面。 系啦系啦，系啦系啦。咁跟住啦嗱，即系讲完呢度啦，咁我哋好快就跳去第三只僵尸。 好啊， 系啊， 好快跳 去。 好快跳去第三只僵尸。 唔系啊，惊唔够讲啊。 系 啊， 因为太丰富啦。 第三 part 嘅中段啦。 系啦，仲有两只。 仲有两只，好。 系啦，咁第三只咧，其实第三只同第四只咧都好类似嘅，就其实之前一开头嘅时候咧，阿肥叔都介绍过噶啦。其实第三只同第四只咧都系皇帝手下嘅大将嚟，亦都系喺同。蚩尤之戰有關嘅， 所以其實就同阿皇帝同蚩尤之戰根本都有關嘅，即係三個都係。 係啦，咁先講其中，即係先講第三隻瑩鈎啦。瑩鈎就係可以，即係可以咁講，佢法力啊，甚至佢嘅神力咧，都係排行第三嘅。點 樣寫啊？瑩鈎， 瑩鈎瑩即係嗱，秦始皇個瑩啊，嬴政嘅嬴， 嬴政嘅 嬴，係啦，鈎咧就係鈎，即係。 越王勾錢就勾咯， 所以呢個就睇畫面嘅好處啦。大家會見到我哋 key 咗個字出嚟啦。 係啊，冇錯， 就係咁啦。 係啦， 瑩勾，大家聽眾，我哋聽聲音 唔緊要都 OK 嘅，都知噶啦。 就係啦，都知啦，而家知道點寫啦。瑩勾， 瑩勾，咁瑩勾咧，佢咧本身係皇帝咧手下嘅一名猛將，即係可以咁講係皇帝其中一個最好打嘅猛將，係。即可以話排頭位噶啦，係啦。咁當其但其實咧話佢個人係相當自負下嘅，其實即係個脾氣相當自負，即係覺得我係最勁嘅，係啦。咁其實話説點解佢又會變成殭屍咧？就係、是、當其時佢同蚩尤，即係皇帝同蚩尤大戰啦。初頭即係初期咧，第一即係第頭嗰幾場咧都係派瑩鈎去打嘅， 係 係啦。但係咧瑩鈎咧就太自負，即係喺巨鹿之戰咧，瑩鈎太自負。咁咧就皇帝俾指示佢，下令佢点样做，佢完全唔听。系啦， 即系好似我叫肥叔做嘢唔听。 哇，讲呢啲我正想话你啊，我哋同你提议啲嘢，你完全唔听啊！ 唔好信佢啊，大家。 我唔会变僵尸嘅，放心。咁跟住啦，因为佢唔听啊嘛，即系咁之后咧，其实头嗰几场咧，佢即系可以话惨败啦，惨败啦。咁惨败之后，皇帝就梗系怪罪啦，你又唔听我讲啱唔啱先？咁。咁但系其实皇帝都好锡佢嘅，即系正常嚟讲咧，输得几场嘅话咧，应该都斩得。 其实输咗仲要喂你唔听皇帝嘅话，你已经斩嘅，点解？ 系啊， 就算赢翻嚟都可能要斩嘅，即系如果正式跟下即系嗰啲。 但系因为佢实在太过劲抽啦，所以又唔舍得斩佢。 同埋其实皇帝都系一个爱才之人，爱才之人嘅，即系就算其实。你幾咁曳都好啦，你幾咁唔聽話都好啦，其實你總之有才能，皇帝都 留住條狗命先啦， 佢都欣賞嘅。咁但係由於你唔聽，所以令到輸咧，咁你即本身都係咁講，都去要孭翻呢個鍋啦，係啦，咁就判即罰咗佢，就其實都唔係話罰佢噶啦，罰咗即調咗佢去守呢個黃泉冥海，係啦，即我哋而家咁講叫守水塘。 守水塘 系守水塘咯， 守水塘系啦， 边疆 系啦。咁但系由于我头先讲啦，瑩鈎好自负嘅人噶嘛，咁喂俾人即系无端端俾个邓 冬菇 系 咯， 守住个海系咯，其实守住个湖啫，系咪先？咁佢个即系简单啲讲，条气梗系唔锯啦。咁佢就积埋好多怨气嘅。咁话说咧，其实因为当其时敲咧三个魂咧，其中一个魂咧就。 流離浪蕩，係飄散。咁啱啱去到黃泉冥海，因為黃泉冥海係一個咩地方呢，就是我哋講叫陰陽交界處，係啦，其實都好重要嘅。 係咪跟住鼠不聲又攝咗佢？ 係唔係？其實係咁嘅，即係敲啦嚇。去到之後咧，咁瑩歐咧最初咧見到佢咧，都因為知道佢係魔獸，所以就同佢打。但係我頭先都講啦，瑩歐即係瑩歐，佢只不過係一個將領啫嘛，但係敲係四大 古神， 係 古神， 古神之一啊嘛，神眾神獸之首。咁佢嘅法力，即係瑩歐，就算有法力都好。嗱，以前啲人咧，佢就算係。是凡人都好咧，都可以修法嘅嘛。 哦，神通啫，系啦， 神通 啲啊，系咯， 系啦，即系你睇嗰啲神话，佢譬如《封神榜》嗰啲，即系《封神演义》嗰啲都系啦。咁就算瑩歐有法力，对住敲嘅话，其实都系嗰句啦，即系一个天一个地， 唔够打， 根本就唔够打嘅，系啦。咁再加上咧，其实瑩歐咧，佢本身已经系唔妥啊皇帝噶嘛，系心中系一团怨气，咁所以敲咧就慢慢咧就诱惑佢，系啦，就话嗱，你不如将个灵魂交换俾我，我吞噬咗你嘅灵魂， 魔鬼啊， 系啦，然之后我就入侵你个身体，我嘅灵魂入侵你个身体。 嗯，咁啊就练成咗呢个第三大僵尸出嚟啦。 系啦， 跟翻嚟再讲，我哋而家听只歌先，呢只歌好啱今日主题啊，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嘅主题曲。我哋翻转头再讲呢个第三大嘅僵尸啊，叫咩名啊？ 瑩歐， 瑩歐， 人清醒。难感性，迷失方能找到期待爱情，梦中见亦高兴，能将心灵希冀尽说明，谁决定人本性，或许生终有埋没性命，纯真爱难记忆，人间本来应该是有情，望这不再熟悉破落故事，何以变了这样宁静，失去欢欣笑声，留下我孤单的一个生命，凝望这风雪，未知那日会停，来世你我要是重影，能否找到彼此生命中有埋没性命，纯真爱难记忆，人间本来应该是有情，望这不再熟悉破落故事，何以变了这样宁静，Thank you. 你就想我你四十寸长腿啊？系咪四十寸啊？ 系啊， 四十二， 佢就系嗰套 四廿几几松啊！ 四廿二， 即刻要补充嘅。 我腿冇咁似，但系胸我记得啲嘅。 几多啊？ 哇！诶，唔好讲嘅嘢。 呢个我唔知。 费事我妒忌啊！ 系啊，你妒忌。 算啦， 羡慕有妒忌。 去到呢年纪仲要妒忌人，羡 慕妒忌恨。系啊，我哋继续去翻迎欧啊，第三只嘅四大僵尸啊。 系啦，咁头先都讲到啦，迎欧。他因為他接受了敲的梳擺啦，慢慢慢慢就跟敲的靈魂交換了，即是敲就吞噬了迎歐的靈魂，然後敲的靈魂就入侵了迎歐的身體，導致迎歐的身體又出現變化。因為迎歐呢都說了，他本身他即未變殭屍之前，他已經是一名即一名呢是骁勇善戰的猛將，是的，所以呢他得到即是他之後再得到敲的神力呢，咁佢就变得系更加厉害， 仲劲喎， 系啦，更加厉害。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咧，咁头先讲啦，迎欧佢本身心胸狭窄噶嘛，系啦，咁所以咧，其实因为敲咧又系魔兽之手，其实佢即系敲嘅，其实都咁讲，心地都唔系咁好，所以咧，其实嗱后期僵尸，即系后期我哋所认识嘅僵尸系比较阴阴湿湿啊，呢啲咁嘅形象咧，即系啦，即系会。空殘成性啊！呢啲咁嘅形象，其實就呢一個性格咧，就係嚟自迎歐嘅描述嘅。 咁計啦， 係啦， 花姐都小氣嘅，係。 咁啦，話說， 肥蘇都係呢一個特性喎。 唔係，我係空殘成性，你係小氣啊嘛，陰濕濕啊嘛。 即係究竟邊個敲邊個迎歐？ 係啊， 你唔使喺度扮做中間人啊！你係啊，你咁樣你冇辦法㗎，你只有左右做人難嘅啫。你 唔緊要嘅， 唔係啊。你知花姐咧喺三大女人嘅優點入邊係有兩大冇一大。阴湿蛊惑就唔好相遇，真系 死人头啊！与大相关啊，你 系继续迎欧，我哋系咁，佢咪报仇咯？即系而家劲咗， 系啊！ 即系佢又升呢咗噶咯。其实佢 系啊，咁跟住即系其实佢因为佢交换咗啊嘛，咁佢就即系佢咪其实咪之后咪就揾皇帝报仇咯。咁揾皇帝报仇，即系佢就加入咗，因为咧以前蚩尤咧，即系蚩尤。這個我國軍啊，其實呢他就是東夷國的國軍，迎歐就得到他敲的神力之後呢，就走去投靠了， 即是倒戈相向， 無奈之下呢，這樣說，無奈之下呢，皇帝呢就出動了他最厲害的武器，就斬殺迎歐，因為迎歐實在太好打了，其實 最後他很不捨得，萬般不捨得都要殺他。 是啊，因為其實迎歐太厲害了，本身他生前已經是一名猛將，再加上他得到敲的神力之後，其實他是很厲害，根本是連即是可以這樣說，當時眾神都搞他不掂，令到蚩尤更加是長長勝利，唯有的就是皇帝要出動到伏羲送給他的幾件神器，轩辕剑 系， 系啦， 轩辕神剑 系啦，咁即系出动到呢把，都其实出动到呢把剑咧，都要打，即系其实喺我之前提及过嗰两本书啦，《月眉草堂笔记》同埋《子不语》里边都讲咧，其实都打咗成四十几日，先能 有四十九日喎，即系嘛， 接近四十九啦，其实都，咁跟住咧就先能够收复到迎欧，系啦，先能够将佢嘅。即系将佢嘅 肉体要都系咪啊？ 其实 躯体啊， 其实可以咁讲，就唔系将即系唔系好似之前啊罕拔咁样。 系罕拔净系收到佢个 罕拔肉身就杀死咗，但系个元神都要封住佢。 系啊， 系咪咧？ 其实就系因为出咗嗰把剑之后咧，咁就将佢击杀咗啦。咁但系其实咧，正式嚟讲佢冇击杀嘅。咁之后咧，话说啊，迎欧呢只 僵尸咧就消失咗，从此咧就冇人见过佢，系啦，从此就冇人见过佢。咁咧其实去到清朝嘅时候，即系去到清朝嘅时候咧，咁咧其实去一啲湘西啦吓，即系我哋讲湘西 赶尸， 系啦，板即系湘西板栗， 湘西板栗嗰边啊， 系啦，咁咧其实就话有传咧。瀛歐的後代呢就在湘西板栗、 好像聽過一個說法，不知道怎樣把那些屍體由那裡一路搬過去搬回鄉下嘛，將他們、所以呢就會有趕屍這個過程， 沒錯、 這個是湘西趕屍，這個就是趕屍術、但其實就跟瀛歐沒關的，跟瀛歐沒關的， 但是不是跟那場戰役裡面那些死屍有關？ 其實都冇，其實都冇。 唔係佢嗰陣時，如果你講開誒咩誒雙板立嗰啲，或者叫趕屍，佢哋就係話，因為佢哋本身咧就有個誤解，即係講開又講呢、這個就其實話，佢話其實佢哋唔係跳嘅， 竹籤啊嘛。 佢哋唔係即係揾啲養碌竹係啦，其實就一路引領住，咁佢夜晚咁你黑掹掹就睇住佢穿住咁樣，即係穿住隻手，穿住隻袖綁。 跟住就因為其實咧嗱，而家又講開呢個趕屍啦，其實少少題外話啦，就係、是。其實咧，因為話有啲人就研究過話，其實趕屍咧就其實係因為係通常咧，佢哋就即係好似行孖 B 咁啊，一前一後咁咧，即係個師傅帶住個徒弟，個徒弟喺後邊，個師傅喺前邊，咁就好似頭先阿肥蘇咁講啦，攞碌竹兩碌竹咁穿住啲屍體，然之後咧就一前一後咁樣行，咁佢哋又係夜晚夜行日伏噶嘛，係啦，咁夜晚行嘅時候佢哋又唔點燈，因為即係始終佢哋揾啲屍體咧，冇理由咁明目。 所以佢咪搖鈴鈴咯，即係叫啲人咧迴避啊！你快啲迴避人啊，生人迴避啊！ 咁咪仲養你？ 唔係就係你聽到佢咪行咗走咯？係 啊，即係遠處聽到啲鈴聲，咁跟住就因為佢哋行山路咧，咁彈下彈下咁樣，佢哋啲屍體就會彈下彈下。 所以你黑面掹咁，咪覺得好似佢跳咁 樣。 係啦，其中一個解釋啦，呢個係咁，但係其實另外一個解釋。就是说有少少都愣住瀛歐的，因为其实我们讲治僵尸呢，你成日看到电影都讲啦，咩童子尿啊、黑狗血啊，跟住又咩麦斗线啊、桃木剑啊，即或者符咒啊咁样，其实呢可以咁讲，每种而家电影里面所讲嘅治僵尸呢，其实係真係有记载嘅、真係喺唔同嘅典籍里面都有记载嘅、但係係唔係每隻僵尸都治到嘅，其实 就唔同喎，即係唔同僵尸就唔同治法咁 係啦。咁點解我話頭先湘西趕屍會同瀛歐有少少关系呢、就係其实因为瀛歐呢主要係用符咒同桃木劍嘅治啦，因为我哋講啦，桃木嘅桃咧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即係可以話種植物啊，即係或者種萬物裏邊咧嘅精氣所在，係啦。咁鑄成桃木劍之後就大有靈氣啦，係啦。再加上符咒，即係用黃紙寫成嘅符咒咧，咁就可以鎮壓到以瀛歐一種咁兇殘成性嘅僵尸。 但係又唔係真係好關湘西趕屍事㗎都。 因為其實傳說就話湘西趕屍，另外一個解釋就係話。是因為那些師傅用符咒貼落那個屍體上面，就令到他的魂魄定了在個屍體上面，就聽他的招魂。 是啊，我都聽過，又調翻，係啦，依、這個我都聽過，就係話原來真的有些就話都真的會跳的，但係就係貼咗個符，要聽他去行去邊就行去邊咯。 係啦，即係嗰度符就愛嚟定住個魂魄，等佢個魂魄唔好，即係等佢個魂魄咧可以咁講。不要受他自己的屍體的意識影響，或者受外間的影響。 所以我記得呢 有一幕呢姜子先生很經典的，就是陳友嘛，就是林正英的師兄嘛，他就懶鬼嘛，即是他要不用搖不用指嘛，跟住呢就用符咒貼咗只青蛙度，就嗰只青蛙跳咧，佢就跟住跳啊嘛，咁咪喺度唔使喐咯，喺度坐喺上面咯，跟住點知個青蛙跳咗落河啊嘛，跟住啲屍就碌曬落去山崖咁，即係陀到好搞笑啊嘛，咁啊，即係其實咁咯， 係啦係啦。 即係呢一個 point 係嚟自瀛歐嘅， 係啦係啦， 明白。 咁啦，跟住啦，好快我哋又跳落第四隻啦。咁瀛歐嗰個 係啦，仲有最後，仲有一隻，分鐘啦要講啦。 係啦，咁啊最後一隻咧就叫後興，係啦。咁後興咧其實比前面嗰三隻比較特別啲，就因為前面嗰三隻咧，除咗我頭先講嗰兩本書《子不語》《月眉草堂筆記》之外咧，其實《史記》啊、《後漢書》啊，甚至呢個《戰國策》啊都有記載嘅，但係。後興咧就只係得《月眉草堂筆記》有記載，即之前嗰啲我講過嗰啲書，甚至遠古歷史啲嗰啲書都冇記載過後興嘅， 即係佢係新興起嘅喎，尾係嘛？ 可以咁講，係啦，可以咁，或者其實 唔係後興，係新興。 可以咁講嘅就係其實 茶餐廳嘅新 興。 即係紀曉岚啦，即係《月眉闖龍筆記》嘅作者係紀曉岚啊。咁佢就即係喺佢個，即係佢就寫落去嘅啫。咁其實係咪真 係係咪杜撰出來嘅咧？或者叫做即係唔係反而冇之前嗰三隻咁多人，即係咁多記載或者咁多事實嘅證明咧？ 係啦，其實因為呢隻就真係冇乜記載嘅，係、 嗯、 真係得。紀曉岚寫嗰本書有記載過嘅啫，係、 嗯、 啦。咁話說後卿其實佢係咩身份呢？佢就係呢個後土國嘅國，即係後土國國王嘅細佬嚟嘅，係、 嗯、 啦， 都係啲皇室人員嚟喎。 係啦，咁因為當其時皇帝打蚩尤，就最初我都講啦，唔夠打嘛， 係 係啦，咁就班救兵就揾後土國嘅國王幫手，咁後土國嘅國王咧就派咗佢細佬後卿。咁嗱，但係又要講後土國嘅國王咧，其實係。女王嚟嘅，系啦，诶、嗯，即系系女王嚟嘅，即系佢唔系男性嘅，系啦。咁、嗯、佢听咗佢嘅家姐讲，就派佢打啦。咁但系咧，其实咧，因为后卿，即系你咁讲啦，后卿咧，佢好唔好打咧？其实就四大僵尸里边咧，力量最渣嘅就系佢啦。即系差，佢直情系生前咧，系同蚩尤打咗三场，就俾蚩尤杀咗啦。系、 嗯、 啦，就俾蚩尤杀咗。系啦，即系喺嗰本书记载就话佢同蚩尤打咗三场啫。咁嗰三场杀咗啦。咁嗱，好特别嘅就系、是、四大僵尸里边咧，亦都系得后卿系死后再复活成僵尸。嗱、 嗯嗯， 你头先听落去三只啦，即系之前听个象神啦、女拔啦、刑殴啦，都系咧。譬如好似女拔刑殴就系灵敲嘅灵魂入侵咗佢身体。 系啊系啊，佢呢个就系就咁自己复活成为僵尸系咪啊？ 系啦，而后卿就系死咗之后，先再俾敲嘅灵魂入侵。 死咗之后先入侵。 即系啦， 嗯、 再 即系佢唔系再生，佢系死咗先。 系啦，咁所以话而家啲人认识嘅概念就系话僵尸系要死咗之后先化成僵尸，呢、這、一个概念就系嚟自后卿嘅。 头、 嗯、 先你话咧三个魂魄啊嘛，咁佢入咗头先嗰三只度啦，咁而家仲有一个出咗嚟嘅。 咩啊？ 将神咯，将神咪 将神冇噶嘛？ 开头讲过就系佢冇魂魄嘅，佢系树神树嘅树枝， 有碌木啊嘛，系咯， 树枝变出嚟嘅啫， 冇树枝嘛， 集中精神噶啦， 算吧你， 但系都唔记得咗。OK， 明 系啦， 而家系佢 三个魂四只僵尸啊嘛， 即系拉屎一个嘅灵魂就入咗呢一个咩啊？ 后兄 后兄嘅 后兄啊， 系啦， 大家唔好学我啊， 你红兄啊，你个。 唔紧要， 我真系一路 专心啲继续听啊！大家 系咪窒我而家？ 我点会窒？ 唔系窒你啊，因为事实事实冇窒过。 系唔好意思啊，继续。 系咁啊，因为嗱，佢又讲，即系头先我都讲啦，佢系死后复活噶嘛，再加上其实佢一出场三打咗三场佢就死咗啦。其实佢自己心中都有怨念嘅，即系佢话点解我一出嚟。冇几耐就死咗，点解我要帮皇帝打？系咪先？其实呢场 死得咁惨， 蚩尤根本冇得罪过后土国， 系 啦。咁只不过就系后土国同即系后土，即系我可以咁讲，我嘅家姐同皇帝系有交情， 系 啦。咁跟住就 所以最冤枉就系佢啦， 系啦。所以佢就心存怨，即系心存怨念。但系其实嗱，虽然我讲啦，佢力量最渣，但系咧佢拥有一种咧。前面嗰三隻僵尸都冇嘅神力， 因为佢死鬼咗， 就系识飞。 我识飞， 飞天僵尸系啊，飞天僵尸。咁后期啲人话最厉害嘅僵尸识飞咧，都系嚟自 咦系系 系啦。 咦咁，但系佢本身实力又唔系咁强，你话，但系只不过识飞啫。 识飞啦，同埋佢得到敲嘅法力， 有啲法力啦， 系 啦， 法力咯。所以其实讲法力嚟讲咧，佢同将神系并排嘅。但系讲力量嚟讲咧，佢就远远低级过嗰阵。 即系点啊？力量就低，法力又高。 因为本身佢，因为嗱，佢本身佢喺人世，即系喺在生嘅时候，佢唔好打噶嘛，系咯。咁但系佢个法力同埋佢识飞啊嘛，而家系。 系啦。 识飞犀利喎，系咪先？ 识飞同埋法力。 一个飞， 即系简单啲嚟讲，你可以称呼后卿做头脑型嘅僵尸。 系。 系啊，即系佢唔系。系啦，即系佢唔系嗰啲同你硬碰硬嗰啲嘅， 即系唔系好似肥叔咁得好牛力嗰啲。 切，我梗系唔系，我就系又有力量又有头脑啊！你唔明啫。 继续啦，唔使你废话。 嗱，即系之后咧，咁后卿咧都系好似刑殴咁啦，将佢报仇，即系揾翻阿皇帝报仇。 嗯， 系啦，咁但系 都唔得闲。 其实皇帝都几惨噶，个女又要赶走，又变埋僵尸。跟住用嗰啲光手打嗰啲又輸曬，唔係輸完最慘唔緊要，輸咗嘅輸咗翻嚟報仇嘅就係慘。 陰公我做皇帝做到咁。 係啊，皇帝真係幾慘。 咁話說其實咧，當其時啊，即係當其時 有兩個我哋講啦，兩個道家嘅始祖啦，紅軍同楊眉啦，係啦，即係講紅軍，紅軍了解過道教少少文化嘅人都識嘅，紅軍老祖係啦，咁咧就知道呢個消息之後咧，就幫阿皇帝出嚟封印咗口慶，係啦，咁亦都因為咁咧，口慶亦都成為最短命。即是真的被他滅了的、嗯、即最後是不是直情封的，是直情將後卿滅了的、 嗯、 是的，那後卿亦都成為四大殭屍裡面最短命的一個、 嗯、的肯定啦，但他怨氣是不是最重呢， 那那那我覺得他的怨氣都很重，是但能力不夠嘛， 但會不會比較惡毒一點心地 其實咁讲后四大僵尸啦，头先即系开头我都讲啦，四大僵尸，你话实质系咪真系只只都出嚟害人呢、 嗯、 其实就佢哋又唔系话真系特别出嚟害人。 其实谂翻转头，严格上佢唔系害人咗，佢就搵阿皇帝报仇咗。 系啦、 嗯， 只不过系变 即系有目标嘅，佢哋其实 系啦，目标为本啊，佢哋都系针住阿皇帝报仇嘅啫。 但系佢即系譬如好似嗱，譬如好似我头先讲个女伯啦，即系罕伯啦，佢、自己都唔想嘅、 啊， 即系佢自己嘅身体发热，佢自己唔想嘅。咁佢呢个就冇办法啦。咁啊，象神，因为象神佢系一个神树嘅树枝变出嚟，咁同埋就系、是，即系其实简单啲嚟讲，佢都唔算系一个，即系唔算系一个人，佢唔算一个生命体，系、啦。咁佢就主要系得到烤嘅吸血力量。所以你你头先讲话四大僵尸系咪真系咁邪恶为祸人间咧？其实就。都嚴格嚟講都唔算係嘅， 嗯， 係啦， 係，只不過神秘啲咁解啫。 係啦，咁只不過就係話，因為呢四大殭屍嘅出現，令到而家嘅人啦、啊、嚇、 嗯， 就對於殭屍，譬如話殭屍一定係含冤而死噶啦，係啦，死咗之後咧就先會化成殭屍啊，跟住然之後殭屍有無比嘅神力啊，又會吸血啊， 係啊，同埋一定好似不斷要揾人做陪葬，即係陪佢一齊做殭屍啊咁樣。 係啦，同埋就話點解食殭屍啲皮膚一定要炒掹掹啊，手指甲伸長啊，咁呢啲咧其實就係因為四大殭屍嘅形象， 同埋跟住 組合咗出嚟。 有啲如果有啲殭屍又唔係全部跳嘅，就有啲行嘅，跟住同埋有啲會。好似跳飛咁，好高咁啊，飛落嚟嘅都有。 全部都係嚟自呢四大天王嘅，即係是第一個啦，係一啲特質嚟嘅。 係啦，咁其實即係咁講翻啦，其實就頭先我都講啦，咁因為咧，即係我哋即係頭先睇電影啊、電視啊，都講咧，其實你。啲人話滅殭屍或者修復殭屍，咪有唔同嘅反應。其實都係嚟自呢四隻嘅。 係。 頭先我講啦，桃木劍。靈符就是對付影勾，咁黑狗血同童子鳥咧就係、是、對付罕伯嘅，係、 哦、 啦。 不過又唔知點樣，冇得解釋個，即係點解？ 其實有嘅， 邊一個又會驚啲咁樣嘅？ 其實有嘅， 因為驚童子鳥咧，罕伯會 嗱，因為咁嘅罕伯，我頭先講係女性嚟噶嘛，屬陰噶嘛。咁、 哦、 童子鳥同埋黑狗，黑狗我哋講咧，黑狗咧係陽性嘅， 陽 屬 陽係 陽屬陽嘅狗嚟嘅，咁。黑狗血同童子尿兩種都係陽性，咪專對付陰性。 咦？咁呢個同陰陽都有關嘅咯，即係都係行翻呢個呢一套嘅咯。 係啊，咁好似話對付後卿啦，講後卿啦，咁對付後卿嘅即係講嗰啲咁嘅 符 fit 啦， 係符 fit 啦，就係、是、糯米啊同埋麥豆線。 點解咧？ 係啦、啊，因為麥豆我哋講啦，譬如麥豆就係我哋以前古代啲工場嘅人咧攞嚟建築噶嘛。 嗯嗯，係啊。 係啦、 啊， 攞嚟建築噶嘛，咁。做得工匠嗰啲，其實即係做得工匠嗰啲，都係講緊係男人啊、羊啊，咁麥豆再加上朱砂嘅話，就可以克。即係佢哋咁講，麥豆線加上朱砂咧，嗰種陽氣咧，就會化到殭屍嘅怨氣，鎮壓住佢嘅屍氣。咁、糯米，因為咧頭先我講咧後卿咧，佢雖然話佢力量係最低，但係法力最高強啊嘛，係、啦。咁亦都因為咁咧，所以話傳説後卿咧，佢身體上會釋放出一啲青色啊，即青色嘅氣出嚟嘅、即係佢嘅形 怨氣好大啊。 其實佢嘅形象咧，可以咁講係似，即係其實嗱係後卿嘅形象係似啲乜咧？就係、似一隻青色嘅殭屍，青色會飛天，即係好似嗰啲青色蝙蝠嗰啲咧，即係。甚至你話如果講個形象，我會啦，我個人會覺得係咩呢，就係似呢個《倚天屠龍記》裏面嘅韋一笑。 哦， 青翼福王。 青翼福王，原來就係佢。 可能佢佢都係嗰個構造構思都可能嚟自佢 啦，都唔奇喎。 係啦，咁所以咧，其實話説咧，因為係咁樣咧，就啲人就諗到糯米同埋呢個麥豆線去鎮壓住後興嘅士氣。 其實、 啊、好啊， 其實因為糯米可能等佢飽滯啲啫，應該。 好嘢啊 ，Stephen！ 我今日真係哇，真係獲益良多啊！真係聽君一席話，勝讀啊！幾年嘅中學啊，都冇聽過嘢。 幾年嘅中學， 你知唔知咧？我突然間覺得咧，啊，我讀即係同阿 Stephen 坐到而家咧，我突然間覺得佢咧，佢唔係似啲人，佢好似以前嗰啲咧歷史嗰啲阿 Sir 咧。 咁你用鬼故安做你冇咁嘅感觉咩吓？ 有个 Sir 好似你啊个样。 喂，咁系鬼故安冇咁嘅感觉。 鬼故安又多几分咸湿啊嘛。 哦，原来 明唔明啊？人哋真 系 好鬼正气啊嘛，几多老正啊真 系。你又知哦。 系啊，不过再近得你 成日 hold 住人哋， 近得你多就唔知点啦。即系近日这刻啊， 成日叫啲小鲜肉上嚟，我叫靓女又唔得，你叫小鲜肉就得嘅。 系噶啦，呢个世界咁唔公平噶啦。 唉，下一集冇去翻。 你快啲变僵尸翻嚟报复咯，系咪先？ 唔好啦，我变僵尸唔揾你报复啦，系咯。 是啊，吸啲女血啦，你 梗系啦。 好啦，多谢。 吸啲精血啊 ？OK， 好 衰。好，多谢思文，下次再讲啲话题，好冇 ？OK， 好， 拜拜。